杜鹃鸟。在很远很远的北方，那儿天气很冷很冷，那儿住着一户人家，妈妈和四个孩子。妈妈很爱孩子，给他们捉鱼、烧饭、缝衣服，真辛苦啊。可是孩子们一点儿也不听妈妈的话，从来不帮妈妈做一点事儿，整天在雪地里跑呀、跳呀，玩到天黑才回家。这个说，妈妈，我的靴子里灌了雪，快给我抖一抖。那个说，妈妈，我的衣服湿了，快给我烘一烘。妈妈忙了一天，还得给他们抖靴子、烘衣服。有一天，妈妈捉了大半天鱼，累出病来了，躺在床上哼哼地直喘气。孩子们，到小河里打点水来，妈妈渴，想喝水。妈妈说了一遍又一遍，孩子们谁也不愿意去打水。最大的孩子说， 我刚脱了靴子。 第二个孩子说，我没戴上帽子。第三个孩子说，我没穿上外套。最小的孩子不说话，他不睬妈妈。妈妈的脸发白，说起话来声音发抖。小河离得不远啊，就是没戴上帽子，也可以去打水。哎，妈妈真渴，快渴死了。孩子们好像没听见妈妈的话，说说笑笑出去玩了。太阳下山了，他们才玩够，一回家就嚷嚷，妈妈，饭烧好没有？我们饿，快饿死了。他们抬头一看，惊呆了。妈妈站在屋子中间，一双眼睛呆呆地望着他们，不说一句话。一会儿，身上长出羽毛，变成一只杜鹃鸟，拍拍翅膀就往屋子外面飞。孩子们慌了，一起追了出去，一边追一边喊，妈妈，妈妈，您别走，您别走。那只杜鹃鸟一边飞一边叫，咕咕咕，咕咕咕，你们不给妈妈打水，妈妈只好自己去喝水了。孩子们一边追一边喊，妈妈，妈妈，您别走，我们给您打水去。杜鹃鸟一边飞一边叫，咕咕咕，太迟了，太迟了。最小的孩子从小河里舀了一勺水，一边追一边喊，妈妈，妈妈，您快回来，我给您打了水来了。这时候，那只杜鹃鸟已经飞得很远了，它叫着，咕咕咕，咕咕咕，孩子们，我不回来了。孩子们白天黑夜地追赶他们的妈妈，他们的脚让冰雪冻裂了，一路上滴下鲜红的雪，可是怎么也追不上。他们的妈妈再也不回来了。从这以后，杜鹃鸟就不做窝了，孵出小鸟来也不去喂养它们了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